耶迪迪亚， 耶迪迪亚， 犹大， 耶胡大， 约书亚， 耶和舒啊， 约尔， 约尔， 约哈南，约翰， 约哈南， 约拿， 约拿， 约拿丹， 约拿丹， 约瑟， 约瑟， 以西结， 约哈斯凯， 雅各， 雅阿科夫， 耶夫他， 伊夫塔， 以撒， 伊斯哈克， 耶利米， 伊尔玛亚， 耶西， 伊塞， 以赛亚， 约沙亚，约沙亚胡， 以撒迦， 伊撒哈尔， 叶特罗， 伊特罗，